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反对部署美国战争怪物萨德的斗争在南朝鲜各地展开。撤回萨德部署星洲斗争委员会在乐天财阀2月27号决定将星洲高尔夫球场提供给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做萨德部署地皮，并与为国防部缔结地皮交换合同的消息发布后，当天在星洲郡政府大楼前举行了烛光集会。另外，在金泉市农所面事务所前和金泉站广场也有反对部署萨德集会举行。反对部署萨德大邱庆北对策委员会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谴责为国防部同乐天财阀强行缔结地皮交换合同，还表示要求立即终止非法无理的部署萨德活动。